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农历8月24，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汪洋参观全国兴边富民成就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168项目标和任务全部完成，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14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 国家发改委表示，有资源、有条件、有能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政策，中国境内观众将可购票观赛。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加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进行第33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生物安全法，统筹发展和安全， 按照以人为本、风险预防、分类管理、协同配合的原则，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颁布施行生物安全法，出台国家生物安全政策和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健全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组织领导体制机制，积极应对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加强生物资源保护利用， 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我国生物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生物安全基础不断巩固，生物安全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强调，现在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境外生物威胁和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存， 生物安全风险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还存在短板弱项，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生物安全形势，把握面临的风险挑战，明确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思路和举措。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 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强化各级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要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各环节全面发力，健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生物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要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打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人民战争。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系统治理和全链条防控，坚持系统思维，科学施策，统筹谋划，抓好全链条治理。 要织牢织密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健全监测预警体系，重点加强基层监测站点建设，提升末端发现能力。要快速感知识别新发突发传染病、重大动植物疫情、微生物耐药性、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等风险因素，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应对。要建立健全重大生物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完善快速应急响应机制。要加强应急物资和能力储备，既要储备食物，也要储备产能。要实行积极防御、主动治理，坚持人病受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受共患病的传播路径。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的防，理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制机制，明确机构定位，提升专业能力，夯实基层基础。习近平指出，要盯牢抓紧生物安全重点风险领域，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要强化生物资源安全监管，制定完善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目录，要加强入境检疫，强化潜在风险分析和违规违法行为处罚，坚决守牢国门关口。对已经传入并造成严重危害的，要摸清底数，一种一策精准治理，有效灭除。要加强对国内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严格执行有关标准规范，严格管理实验样本、实验动物、实验活动废弃物。要加强对抗微生物药物使用和残留的管理。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推进生物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打造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生物安全科研攻关机制，严格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监管，加强生物实验室管理，严格科研项目伦理审查和科学家道德教育。要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在尊重科学、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生物育种、生物制药等领域产业化应用。要把优秀传统理念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集成推广生物防治、绿色防控技术和模式，协同规范抗菌药物使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挑战，加强生物安全政策制定、风险评估、应急响应、信息共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交流。要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要倡导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习近平强调，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持续用力，扎实推进。各级党委党组和政府要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生物安全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政策措施，强化要素保障，把生物安全建设重点任务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提高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牢牢掌握国家生物安全主动权。要持之以恒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各地各有关部门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不断开创党的人才工作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进行战略布局，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卫民：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创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引领，加快集聚全球高端科技创新资源，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高地。 上海市昨天下午举行2021海聚英才创新创业峰会启动仪式，发布了海聚英才千企万岗高层次人才需求岗位目录。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胡金波说， 上海呢，它这个基础非常好，政策也非常好，科技界的话有启明星计划，有浦江计划，有扬帆计划等等，能够快速的使人才在上海能够这个扎根然后发展起来，来聚集全球的这个英才到上海来。 北京市朝阳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联系服务科科长周彦章：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通过制定分层分类的人才的吸引政策，通过政府主导的优质培育资源，培育新经济新业态的这种人才，打造海外人才归国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逐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近年来，重庆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全市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 11.8%。重庆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陈勇： 用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加快集聚优秀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为高水平打造西部重庆科学城，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获得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太钢集团不锈钢首丝钢创新研发团队成员廖习备受鼓舞。 这是对我们科研技术人员巨大的鼓舞，更让我们在研发生产新材料，着力破解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卡脖子问题，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王阳：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西迁精神，将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为党和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深入探讨人才创新规律以及科技政策评价，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桦树妹是福建省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旱地作物研究所所长，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 我将立足科技特派员这个平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打赢种业荒生战，推动农民百姓增收，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助力。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28号到民族文化宫参观党的光辉照边疆各族儿女心向党全国兴边富民成就展。汪洋指出，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加快边境地区发展，事关民族团结、边疆巩固，事关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兴边富民各方面工作扎实推进，边境地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特别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呈现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充分证明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汪洋强调，做好新时代固编兴编富民工作，要学习领会好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从实际出发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坚持发挥好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要继续实施好固编兴编富民行动，加快促进边境地区民族地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贡献。本次展览是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一项具体举措。展览由国家民委主办，孙春兰、曹建明、巴特尔和中央军委委员张生民一同参观展览。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近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书里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予以发布。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是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赵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笑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本台消息，新时代新经典，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专栏近期新增上线一批重点数字图书。新增上线的重点数字图书共48种，分别由人民出版社等11家出版单位出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16家网络平台传播。专栏自2018年9月上线以来，累计点击阅读量超过3亿人次。此次专栏进一步更新丰富内容，持续推动形成网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浓厚氛围。 本台消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实施情况评估报告昨天公布。报告显示，2016至2020年，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推动行动计划各项目标和任务的落实。中国政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视保障贫困人口、困难群众和弱者权益，努力实现公平正义。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权利保障措施充分落实，人权知识普及和人权教育深入人心，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绩斐然。特别是中国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报告指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得到全面实施，168项目标和任务全部完成，其中很多指标和任务提前或超额完成。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14-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规划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坚持医疗保障需求侧管理和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并重，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保障。规划提出以下重点任务：一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提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质量，优化完善基本医保待遇保障和筹资机制；二是优化医疗保障协同治理体系，完善医疗保障支付机制和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三是构筑坚实的医疗保障服务支撑体系，健全医疗保障公共服务体系。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生态环境系统五位党员代表，围绕践行两山理论建设美丽中国这一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丁飞报道。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主任李云婷长期从事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报的一线技术工作。 我的使命呢，就是对监测数据负责任。北京市呢，从2013年到现在，空气质量改善非常的明显。优良天数所占的比例呢，在2013年不到50%，到了2020年呢，这个数字上升到75%。 同样关注空气质量的，还有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重污染天气应对处处长张浩龙。他说，14-5期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将是他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也积极的研究制定这个重污染天气消灭战的攻坚方案，科学设计目标，我们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区域的重污染天气的成因分类指导。 生态环境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二级巡视员、应急准备处处长刘向梅，浙江省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党组书记、局长姚伟平，四川省凉山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党支部书记武华都表示，生态环境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未来更需要系统推进绿色生产生活，让生态环境保护向各领域各环节深入推进。 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14-5”规划近日发布。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已经形成，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取得了三个重大成果。首先就是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飞跃，上海光源、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张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产出了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成果。 第二呢，产业创新高地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建设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产业创新高地，为保障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呢，就是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全国复制推广的56条改革经验举措中，上海市贡献了12条。 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上海将努力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规划包含了8项核心指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 啊，比如有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 GDP 的比例将达到4.5%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 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要达到12%左右，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0件左右等等。 本台消息，针对一些地方拉闸限电引发社会对冬季能源保供的担心，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昨天表示，有资源、有条件、有能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在增加能源保供资源方面，将依法依规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尽力增加国内天然气产量，压实责任，保障煤电气电机组应发尽发，推动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质保全覆盖，全面签订年度和供暖季供气合同，及早锁定资源，指导地方科学合理制定有序用能方案，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用户知情、合同约定，确保方案可执行、可操作、科学实施，坚守民生用能保供底线，坚决避免压线居民用能的情况发生，督促电厂在供暖季前将存煤提高到安全水平之上，加快推进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储气设施注气进度，确保入冬前注满，严格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能源企业生产运行成本，坚决遏制两高项目不合理用能需求，推动主要耗煤行业节煤限煤。据介绍，居民用电占全部用电的比例不到20%，民生用气占全部用气比例不到50%，有能力有条件给予全额保障。民生用电用气价格将严格按价格政策保持基本稳定，完全能够保障好民生用能需要，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授予刘永坦时代楷模称号。刘永坦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他带领团队成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铸就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海防重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海洋强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情况。近几个月，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近期发生的福建疫情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黑龙江疫情正处于关键时期，需继续加大防控力度，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国庆假期将至，人员流动增加，聚集性活动增加，叠加秋冬季因素，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表示，严格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出游的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进景区景点必须要扫码登记，测量体温，规范佩戴口罩，严格做好旅游各环节的疫情防控管理，要求旅行社对旅游产品要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合理控制团队规模，要严格落实各地在交通、住宿、餐饮、游览、购物等方面的疫情防控要求。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续发展，新冠病毒加速变异传播，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仍然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二级巡视员崔刚表示， 针对已经接种过灭活疫苗的机场、口岸、边检、医院、疾控等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重点人群，要开展加强免疫。其他技术路线的加强免疫策略，目前啊也在抓紧研究。根据专家的研究和论证的结果，结合疫情防控的需要，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的相关政策和具体实施的措施。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28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本土病例11例，其中黑龙江8例。